男子 SH6 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多谢 24位香港残奥代表的坚持和精彩表现。 邓伟乐、 陈瑞琳、 张海莹、 许家俊、 吴回回、 黄婷婷、 吴舒婷、 余翠儿、 钟婉婷。 希望市民继续以行动来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多做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6日，东京残奥会闭幕，港队共夺得两银三铜。 支联会表示不向国安处提交资料，保安局速悬崖勒马。 陈茂波对长者舟居劳顿为领消费券办手续感到抱歉。 西非国家基内亚发生政变，叛军声称扣押了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1年9月6日星期一的朝早，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早晨，我是萧乐文。残奥会方面的运动赛事，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都留意到呢？历时12日，这个的东京残奥会就昨日是正式闭幕了。见到今次港队其实派出24名的运动员，在八项的运动那里都有出战的。最终而一个成绩就是两银三铜的奖牌的拿到。恭喜晒咁多位的运动员。另外其中见到有两个奖牌都是在最后一日的比赛那里是拿到的。港队就分别是朱文佳在羽毛球 SH6级的男单比赛拿到银牌，另外就是陈浩源在羽毛球男子 WH2 级的拿到这个男单铜牌。整体整个残奥会的赛事运动员的表现是怎样呢？社会的关注度又如何呢？都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在电话旁边谈的，也都欢迎各位的观众听众打来18723111，有关于残奥会你自己有没有关注的地方呢？或者有没有哪些赛事你自己都特别留意到，对于残疾的一些运动员有没有一些的关注点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1。电话旁边就有香港残奥代表团团长胡小玲，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胡小玲。 早晨。 你而家系喺东京定系已经翻嚟香港啦？其实 仲系喺东京啊。 系。寻日就即系正式闭幕啦，即系呢个东京嘅残奥。见到今次有两银三铜嘅成绩，算唔算系你自己预期嗰个表现咧？或者点睇今次港队出战呢个残奥会嗰个成个表现情况？ 好，咁我哋呢一次啦，攞到嘅两银三铜咧，都系一个成绩系好满意嘅一个表现嚟嘅。咁我相信大众市民啦，透过直播里边咧，都睇到我哋嘅运动员咧嘅表现系十分之出色嘅，佢哋都全力以赴啦，系去打好每一场嘅比赛。尤其是当打一啲逆境嘅赛嘅时候咧，都系斗志相当之高昂，系每一分每一秒咧都系找紧嗰个比赛嗰个节奏嚟到去做好佢嘅每一场嘅。咁相信咧，广大市民咧都睇到佢哋嘅表现嘅吓，都系好欣赏佢哋嘅表现嘅，系啦。 因為之前都話疫情啦，令到成個比賽係延咗一年啦，咁都話可能會影響個表現喎，因為可能佢哋比賽又少咗啦，對手嗰、那個即係進步嘅情況又可能冇摸得咁熟啊咁樣。而家完咗成個比賽啦，睇完之後成個成績或者運動員嘅表現，有冇真係的確係受到疫情影響而受到令到佢哋喺表現上面都有影響到咧？ 因為一啲嘅因素啦，整個殘奧咧都係延期咗一年，咁而期間咧，一啲嘅體育嘅訓練啦，或者佢哋嘅集訓啦，都係因為疫情裏邊咧都有少少一啲改變咗佢哋啲嘅策略。咁由於係冇咗啲一年裏邊冇咗啲國際嘅賽事啦，咁啊較少同國際嘅運動員啦有一個交流，咁所以喺佢哋嘅訓練嘅策略裏邊咧，都係喺中段嘅時間咧都有一啲嘅改變，譬如好似係佢哋自己喺隊裏邊會作賽啦，甚至係同一啲係 是健全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去做一些交流训练比赛。那这个呢都是可以调节他们的、那个心态和那个训练的节奏的。啊、当然即是少了一年里面没有看到国际的形势，那这个某程度上面呢我们这次比赛完了都会回去呢重新去审视的、啊、重新去再调节我们的训练的策略啦。那接下来其实都很快的，明年杭州的亚运我们都会积极备战。那也都三年之后就巴黎的2024的一個殘奧也都即將是舉行的，我們都會再次是為了這些即將舉行的國際賽事做好調節和再加強訓練的。也很多謝大眾市民對他們的關愛，這段時間都是很支持他們的這樣、 嗯、不過整體成績我見今次就是兩人三銅，金牌就沒有衝擊到沒有拿到的，但是見到就是看回那個過往的紀錄來講，就是88年的是南韓的漢城殘奧以來第一次是未有拿到金牌，這個算不算是你們即是失望的位置都是、 我覺得就很難去作一 個比較，因為在這一次呢的確呢是的殘奧的比賽裏面呢增添了一些不明朗的因素，譬如是沒有了國際比賽，所以是跟對手的交流少了機會啦，也都是延期了一年去舉行的，而賽事期間也都有一些、即比較嚴格一些的規限、啊、等等，所以很難是跟以往的 比較，但是整體來說呢這一年裡面或者這一屆裡面的表現呢運動員都真的相當之出色的、我相信廣大市民都會看得到的。當然也都是因為政府的直播啦，買了這個直播權，由奧運而延至去殘奧，廣大市民都是很熱切地去支持他們，隔空為他們打氣，都是一個很強的動力來到去令到他們是知道是即每一個市民都是支持他們，縱使是沒有觀眾的場館裡面，他們都是很專心去做好他們的比賽。 嗯，今次羽毛球的項目呢就是首次在殘奧那裡是設立的，見到港隊兩名的運動員在兩項賽事都拿到獎牌，一人一銅，你怎樣看在最後一天的比賽的日子那裡就拿到這兩個獎牌，怎樣看這兩場的比賽運動員的表現呢？ 是很開心的，不過如果整體來講，其實24位運動員裡面呢都是表現相當之出色的，只不過因為最後他留後裡面的比賽裡面是在羽毛球是在最後的一日舉行，也都比較特別的就是這一屆裡面我們有一半的運動員都是首次踏足上這個殘奧的舞台，就是正正剛剛我們羽毛球手兩位都是第一次踏足這個殘奧的舞台，而能夠拿到這個成績是相當之亮麗，也是相當之出色的，也都更加我想是多謝的，就是說無論是香港政府、民政事務局、康文署、甚至是體育學院，都香港體育學院在這段時間都是給了很多我們的殘疾運動員的支持，令到我們的港隊是可以全力以赴去做好很多的比賽，更加在出發之前我們曾經都在香港體育學院做一些模擬的訓練，都是有助我們去熟習這一次裡面的比賽一些附加的流程、 okay. 剛才胡小玲就提到之後有在亞運會，之後再之後就三年之後就是在巴黎的奧運會，但是不是最快一些大型的比賽就已經是全國殘疾人運動會，香港是不是都會派港隊的隊員 去參賽，還有有多少人去參賽的？這個是 是啊是啊，這個必然啦。咁亦都當中我哋有兩位嘅運動員啦，喺呢個賽事裏面呢其實都係馬不停蹄就即刻趕去深圳裏面啦，我哋做好一啲措施隔離啦，咁就跟住亦都係去出戰呢一個嘅係啦全殘嘅。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我哋另一個嘅期待啦。咁因為喺國內裏面嘅賽事呢都係一個好精彩嘅，都值得市民大眾呢去繼續去留意。咁亦都可以補充一下，就係話因為呢次呢多咗咁多人關注呢個殘疾運動啦，其實呢期望我們可以透過各界的宣傳啦，令到更加多的殘疾青少年啦是看到啊，原來殘疾運動都是這麼多元化的，那可以吸引他們加入去做一些殘疾運動的訓練，也都希望將來呢是能夠有潛質的運動員呢是可以緊接我們的第二梯隊，是栽培我們香港有更加多出色的運動員咯。 嗯，怎麼看呢？其實今次即是健全人士參加的奧運會就很大，在香港的整個社會的關注度都很高，你覺得在殘奧會香港的關注度會不會都有些比較上有些落差，你自己感受是怎樣呢？ 我覺得 感覺咧又唔同嘅。其實關注度冇少到嘅，因為我睇到其實我哋24位嘅運動員啦，都背後有一個好動人嘅故事嚇。咁佢哋都係增添好多個正能量，好多賽後裏面對佢哋一啲嘅訪問啦，都係去睇到咧，佢哋係點樣響佢哋克服佢自身嘅一啲嘅障礙啦，嚟到去打好呢一個嘅比賽，而踏上去運動員之路。咁呢個充滿正能量嘅呢一個即係真實嘅故事啦，我覺得響香港而家現今嘅社會啦，係能夠係加添好多好多即係社會上面嘅正向氣氛，亦都鼓勵更加多嘅人咧去多做運動。咁我覺得呢一種嘅反響咧係好巨大的。這個巨大不會是因為這一次賽事是停了的，我相信這個雪球的效應是繼續滾下去，加上看到政府有很多即將有的新的政策或者接下來的加快完成的啟德體育園等等，都是趨向令到香港的運動是繼續很蓬勃的發展。當然我們也都配合國家的十四五規劃裏面，是將全民的體育這件事放在我們的重點發展，是相當好的，我覺得這件事。 Okay. 今次我見硬地滾球的代表梁玉榮，他都今次在的賽事裡分別就是有拿到銀牌、拿到銅牌，在個人賽又好，在雙人賽又好。他其實在賽後都有提到健全運動員一些隊勢的銀牌獎金有成500萬的，譬如舉個例子，殘奧的銀牌只有80萬，就覺得一半都不夠，即有些質疑是不是說對於殘疾運動員來說，在那些獎牌他們拿到都未必那麼重視呢？為什麼會在這些獎金那方面會差那麼遠呢？你覺得有沒有需要爭取令到他們在譬如獎金的待遇方面是跟健全的運動員是一模一樣，或者起碼拉近距離？ 我就認為其實運動裏面的項目咧，殘疾的運動和健全的運動咧，都是有些性質上的不同啦，就很難話在這裡作一個嘅比較嘅。咁但係當然啦，隨住我哋而家殘疾運動即係捲起全城咁多嘅關注或者多咗人認識之後咧，我相信嚟緊嘅一啲嘅，譬如係資助啊、一啲嘅贊助啊，甚至係獎金等等咧，都會係隨住即係呢個項目係。被普遍地大眾所認同或者認知或者知道咗之後咧，係慢慢都係有一個提升。咁當然，如果提升係一件好事嚟嘅嚇，咁樣咯。 即係需要睇齊咁樣咧，定係慢慢拉近都係可以接受嘅。 這個是會隨住一個時間，我相信這個是指日可待的，隨住一個時間，因為始終殘疾運動其實以前是沒有一些叫國際性的賽事的直播，市民大眾的認知或者即是各界別都不是太過清楚，我覺得經過了這一次之後引起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正面的報道或者看到他們的表現，我覺得將來各界對他們的資助或者贊助額都是還有一個可以去提升的空間的。 今次在譬如一些運動員用場地的配套上面，有沒有看到有些不足夠，或者可能藉著大家那麼關心可能殘疾運動員的時候，都希望可以爭取更多場地的使用呢？因為譬如我見到林俊英就是香港殘疾人奧委會的總幹事都有提到說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正統場地是給一些殘疾人代表去用的，現在是不是很不夠的這方面？ 其實呢是的，因為如果真的我們這個殘疾的運動是得到一個很大的宣傳效應之後，我相信是更加多人是有志想加入我們的行列去參與我們這些活動。那訓練的場地確之然在過去一年疫情的底下，因為大家都明白一些運動場所都是暫作了其他的檢測等等的用途，就令到我們更加是使用場地裏面都有很多規限。我都希望即譬如政府或者是康文署等等都可以嚟緊，或者看看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在運用一些體育設施裏面是會得到一些較為暢通的一種的方式，令到我們可以容易 book 到場的這樣咯。 好啊，謝謝胡小玲，多謝你跟你傾到這裡。胡小玲就是香港殘奧代表團團長來的，講回今次在殘奧港隊的成績，兩銀三銅，包括銀牌就有梁玉榮、劉慧欣和黃君衡在硬地滾球那裡出戰，在雙人賽那裡就拿到銀牌。另外朱文佳羽毛球也都是在 SH6 級是單打這裡拿到銀牌的。另外銅牌包括在乒乓球的項目、硬地滾球的個人賽和羽毛球的輪椅組都是拿到銅牌。現在就是港隊兩銀三銅的成績，都是恭喜各位的運動員。另外都想跟大家說一下 另一個嘅報導，有關於一啲教育嘅議題。見到個報導都提到最新一份咧就是、小學概覽，就係、是、講到各學校嘅嚟緊今個學年啊嘅小一嘅預期開班數目。其中《星島日報》咧就統計過，就係全港咧有60間嘅小學咧係要縮減一共66班嘅小一班。除咗灣仔區之外咧，各區都有縮班嘅。咁就其中嘅黃大仙咧，更加係有7間學校咧都要縮一班。其實背後嘅原因係咩咧？呢、這個縮班嘅幅度又會唔會實際對於學校嚟講有啲乜嘢影響咧？即係學校會唔會喺個人手上面咧都有一啲嘅即係分配上面嘅唔同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去傾下，有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艷芬校長，早晨。 早晨， 胡校长你好。 你好， 系，我想问一下咧，而家你都有留意到呢个报道啦，关于即系小学概览嗰度见到话，小一个班咧就嚟紧预计开班个人数都系嗰、那个班数啊，系少咗成66班嘅咁样。其实可唔可以讲下系点样计出嚟嘅呢啲班数？点样学校预计到嗰个开班会少咗嘅咧？其实 好啊。嗯，因为如果大家睇到依家出嘅学校概览咧，其实就即系话喺今个年度三四月嘅时候咧，教育局分发俾各校嘅今年九月开班嘅数目嚟嘅。咁我谂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喺过去年半嘅时间咧，香港都受疫情嘅影响啊，咁内地嘅学生又嚟唔到啊，两地又通唔到关啊，咁系对一啲本身就學的小朋友呢是一定有影響的，咁包括了他們來不到去申請讀小一的學位啦，又或者有些小朋友呢他都會準備在香港讀書的，咁但是因為呢是回不到來的關係呢，咁就會影響了有一批的小朋友呢是減少了啦，咁另外亦都即係隨住即係個移民的影響啦，咁有些小朋友亦都可能离开了香港啊，去了外地那里生活，咁呢啲都对学校的开班咧有一定的影响嘅。 嗯，即系呢个系学校自己喺三四月嗰阵就有一个嘅即系佢哋自己内部嘅评估啊，评估头先你讲啲原因啦，譬如通关影响到一啲跨境学童，同埋讲到譬如一啲移民嘅情况，就预啊嚟紧今年啊九月咧就可能个班数会少，呢个系学校预嘅啫，就唔系实际学生嘅人数嚟嘅呢个系。 这个应该就是教育局看到那个情况呢是发给学校的一个开班通知。 嗯。 那就不是一定是即是学校想的。即是学校期望的当然可以按返那个班级的数目啊齐齐整整这样开返这么多班。那但是为什么教育局会知道三四月的时候会见到那个数字会有变化呢，就来自于在每一年呢在九月和一月的时候呢都有一些自行分配学位啊，同埋统一分配学位的申请，咁佢哋收到嘅申请表嘅数目咧，去厘定新嘅学年咧开班嘅数目嘅。 嗯，暂时睇到话，譬如小一呢个嘅开班数字咧，都话成少咗66班啊，有即系报道嘅统计，呢、這个幅度夸唔夸张咧？你觉得？ 其实如果即系从数字上嚟睇咧，都相当严峻嘅吓。咁不过细致睇翻里边嘅一啲嘅情况咧，可能某啲区域咧系受影响比较多啲。咁主要就可能系有一啲嘅学校咧，喺过往咧系即系因为有跨境生嘅关系啦，佢开班嘅小一嘅班数咧会系比较多啲。咁但系今年嗰个疫情影响啦，咁啲班啲细路仔嚟唔到咧，咁开班嘅小一嘅數目咧就會減少咗，咁會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即係令到嗰、那個班級嘅數目咧係減少咗。咁而其他各區嘅情況咧，都要睇翻自己區內嘅實質嘅情況啦。譬如有啲區咧，佢唔係受跨境學生影響嘅，咁可能有機會就係、是、區裏邊嘅人口比較老化咗啲啦，咁小一嘅細路仔就比較少啲啦。又或者有啲嘅區域咧，佢可能即係移民嘅影響都比較大嘅，咁亦都會減少都未定嘅。 嗯，但一年之內少66班，就算係跨境生影響都應該不至於去到咁啊嘛。 係啊，所以我哋會睇到有幾個情況咯，即係嗱，譬如有啲係跨境生啦，有啲唔係淨係跨境噶嘛，譬如有啲係外地嘅學生。佢亦都翻唔到嚟，係嘛？香港都即係疫情嘅關係都好嚴謹啊，守得好緊。啲小朋友 可能係佢翻翻原居地，佢又翻唔到嚟香港讀書，咁呢個都會有影響嘅嚇。嗯， 但係呢一個就係學校三四月嗰陣預啦，嚟緊九月中仲有一個叫做點人頭嘅機制，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個係咪更加確實知道係咪有減班嘅情況會更加多，定係點樣咧？ 係啊，冇錯啊。咁嗱，每一年咧九月一號就開課啦。咁、嗯、其實喺三四月至到九月一號之前咧，呢段期間咧，呢幾個月咧，其實都有啲流動嘅。譬如好似即係香港嘅即係移民嘅情況咧，好多時都會喺六月啦、七月啦，大家睇到新聞都知啦。咁會有亦都有好多嘅小朋友會跟埋家長咧係離開咗香港。咁所以去到九月中咧，其實大概每一年咧都係九月中呢個時間咧，教育局就會要求學校係提供每一班嘅班即係在學嘅人數俾佢哋知道啦。咁嗰陣時如果睇到那個人數再減少的話呢，亦都可能會出現再縮班的這個情況的。咁不過因為九月已經開了課啦，咁就算係再縮班呢，我哋都話即係教師仍舊可以係繼續喺學校裏面係任教嘅。咁、嗯、不過即係個影響就可能學校如果喺學年之中有老師請假，咁佢唔可以請代課老師啦，因為真係多咗一個老師嘅人手。 OK， 好啊，校長啊，我轉頭翻嚟八點半之後咧，再揾你傾多一陣啊。 好啊， 好啊，唔該曬胡燕芬校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元朗炮仗坊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22人，并且检获大约38000元赌款、8张电动麻雀台同埋16副麻雀等。赌档的44岁男负责人涉嫌经营赌博场所被捕，另外9男12女，年龄介乎34至67岁，就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全部人被扣留调查，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西非国家基内亚政变，相信參與策動的將領在電視發表講話，聲稱廢除憲法、解散政府以及關閉陸地和空中邊境，全國實施宵禁。總統孔大遭扣押的片段被上載到社交媒體。在當地時間上午，科納克里市區傳來多響槍聲，相信來自總統府國防部所在的卡魯姆區，持續大約20分鐘。目擊者透露，下午有民眾在街上慶祝。日本相信曾經在法國外籍兵團服役的杜姆布亞涉及參與策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嚴厲譴責基內亞以武力奪取政權的行為，法國亦都譴責，呼籲叛軍釋放扣押的總統。阿富汗塔利班阻止至少4班包机离开。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机场人员表示，机上乘客是阿富汗人，大部分并没有护照和签证，不能够离开阿富汗。他们已经离开机场入住酒店，等待当局进一步澄清。离开阿富汗的包机原本计划前往卡塔尔，據報部分乘客曾經幫美國或者德國軍方有聯繫的機構工作。美國佛羅里達州中部萊克蘭市發生槍擊，造成4人死亡、1人受傷，疑犯被警方拘捕。事發在當地星期日凌晨，警方最初接報有人揸車到住所外，並且向女兒發出威脅，但是到場之後未發現疑犯。警員之後在附近一個地點聽到槍聲，並且與疑犯爆發槍戰，疑犯中槍之後投降被捕。警方在兩家屋入面發現1男2女和1名嬰兒的遺體，1名11歲女童亦都中槍受傷送院治理。

男子 WH2 级单打勇夺铜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96 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9月12号星期日起， 一连八个星期，请来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行政总裁冯康、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9月6日，东京残奥会闭幕，港队共夺得两银三铜。 支联会表示不向国安处提交资料，保安局速悬崖勒马。 陈茂波对长者舟车劳顿，为领消费券办手续感到抱歉。 西非国家基内亚发生政变，叛军声称扣押了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40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剛才講到有報章都統計，就是就住小學概覽裏面一些數字，就統計到現在說全港有60間小學都要縮減一共是66班的小一班。剛才又跟校長談到有關於點解啦，同埋成個機制係點啦，學校又點樣應對咧？繼續揾佢傾下咯。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冇一啲學生家長都觀察到，譬如啊仔啊女翻學嘅時候，見到可能啲同學都少咗好多啊，或者見到老師方面有冇聽到學校方面咧係點樣應對啊？就住一啲學生人數少咗，講下你哋留意到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艷芬校長，早晨。 早晨。 胡校長頭先咧就講到話嚟緊九月中咧一個叫點人頭嘅機制啦，但你就頭先講到話啊，一般嚟講即係因為九月已經開咗學噶啦嘛，啲班已經定咗噶啦。如果點人頭真係發現學生人數太低啦，可能唔足以係夠一班嘅時候，係咪都唔會再係有一啲縮班嘅情況？再縮嘅時候就會去到下年先會再做一啲調整，係咪咁樣噶？ 冇錯。如果按班數嚟計咧，因為今年已經開咗學啦，咁嗰個班數基本上就唔會大變化，即係唔會忽然間咧就會將啲小朋友劈埋嘅。咁不過個問題咧就會嚟自係有一啲嘅資源咧就會減少咗咯。即係因為教育局好多時即係發放俾學校嘅資源咧都會按住班數咧嚟計算噶嘛。咁嗰啲就會受影響啦。咁而喺新嘅學年咧，咁譬如都會即係建基於今個學年嗰個開班嘅數字啊，會作一個參考咯。咁亦都會即係配合翻，譬如今年九月咧，嚟緊九月咧，下一個年度嘅小一咧，亦都開始申請啦，都會睇翻嗰個數字嘅。 我見有啲就話即係66班嘅即係有涉及一共66班嘅小一班啦，要縮啦，咁就有60間學校啦。咁我就見到咧，同時有一個整體嘅數咧，睇大數咧就話其實減咗54班，係咪即係話有學校減班嘅同時，亦都有學校係加咗一啲嘅小一班？當中個原因係咩咧？因為頭先講緊成個大環境，譬如人口老化啦，譬如移民潮啦，啲跨境學生冇翻唔到學啦嘅影響啦，應該係令到整體小一班係難開噶嘛？點解有啲學校又好似有得加班咁樣嘅？點解咧？ 嗱，呢個情況咧，就係嚟源自三四月嘅時候嗰個情況噶嘛。咁如果即係我哋業界咧，如果睇到有啲咁嘅現象咧，其實各區咧嘅校長會都會同分區嘅學校嘅總校發展主任咧都會商議嘅。其實我哋都唔希望見到一個現象，就係一邊就要縮班，一邊就有學校加班咧。呢個現象其實就唔係好平衡咯。咁所以嚟緊呢我哋都會就住呢個情況呢都會同教育局嗰邊係商議嘅。 整體除了話見到小一預開班嗰個數目睇個數字就少咗啦。譬如講到小二至小六有冇睇到即係嗰個班數或者啲人數喺每一班都少咗嘅情況呢？ 我諗呢個一定會有出現㗎啦，因為小朋友如果跟家長移民嘅話咧，就唔會淨係帶個一年班嗰個嚟開㗎嘛。即係如果有啲大少少讀二年班、三年班嘅同學咧，都會係跟埋屋企人咧移民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見到有呢個現象出現嘅。即係其實校長們之間咧都有交流嘅時候咧，都睇到其實各級咧都有學生咧係因為移民嘅影響啊，或者係整個家庭都係留咗喺內地嗰度就學啊，唔翻嚟啊，咁都喺各級嗰度咧都有出現一個人數減少嘅情況嘅。 嗯，講到而家有啲人數學生人數減少啦，其實學校嗰個應對可以點咧？或者喺教職員嗰個嘅，即係可能會突咗一啲教職員出嚟啦，多咗出嚟啦，又點樣去處理咧？又人手方面？ 嗯，咁呢度我諗即係都係我哋係面對緊嘅一個挑戰啦，因為學校嘅老師嘅人手啦，以至資源啦，都係按住學校嘅班級嘅數目咧，係嚟做一個安排嘅。咁所以其實作為行政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咧，都要做即係做一啲預計功夫啦，譬如話預示一下嚟緊嘅學生嘅情況啊，咁喺教師嗰個人手嘅編排上面咧，可能要設立翻一個完整嘅超額教師嘅機制啦，係幫即係學校穩定咁樣過渡。咁當然啦，即係呢個都唔係我哋業界所想見到嘅一個現象啦。雖然我哋要解決，但係嚟緊咧，我哋更加想嘅咧就係同教育局嗰方面咧係商討一啲短中長期嘅一啲嘅措施，點樣去穩定個業界咧？因為其實我哋睇咧就唔係話嚟緊今年或者出年嘅小一嘅班數或者班級嘅數目，我哋睇嘅應該都會比較長遠啲。嚟緊會唔會通翻關之後，小朋友又會係陸續續翻翻嚟香港就學咧？又或者係即係移民嗰個熱潮過後啊，即係會唔會又會開始有啲？家庭會因為適應問題啊等種原因啊，會唔會翻翻嚟香港就學咧？所以我哋都唔會即係淨係睇嚟緊呢一年呢兩年嗰個情況，我哋都會計劃長遠少少，會唔會教育局嗰度會有啲嘅空間俾翻學校做一啲長遠啲嘅規劃咧？咁樣。 但譬如講之前話教師人手譬如突咗啦，都會用一個其中一個就係大肚班嗰個情況去處理啦，即係穩定一啲教師嘅人手啦。但係呢一個都有期限嘅喎，嚟緊你覺唔覺得呢一個計劃要再延長落去定係點樣咧？又 啊，呢個都係我哋會同教育局商議嘅其中一個方向啦。第一嗱，其實如果睇住呢一家嗰個人數減少咧，會唔會實施一個全港嘅小班教學嘅政策咧？咁嗰度咧可能會即係讓到有一啲嘅學校可以嗰個班級嘅數目咧可以比較相對穩定翻落嚟，咁教師嘅人手亦都會即係可以係保留翻啦。咁第二個咧就係開班嗰個班額可唔可以仲有下調少少嘅空間咧？即係唔係用23人啦，會唔會再減少少，讓學校可以過渡到呢兩年即係比較惡劣嘅環境？咁第三個就係話會唔會都可以讓學校延長少少嗰個時間，即係讓超額嘅突咗出嚟嘅老師可以喺學校裏面咧係都繼續服務多一兩年嚇，令到睇到嗰個整個大環境，整個學生嗰個人嗰、那個變化咧，係相對穩定咗落嚟之後咧，我哋先做一啲嘅真係比較嚴厲啲嘅措施咧，咁樣。咁呢個都係即係穩定學界嘅一啲方案咯，嚇。 Okay.但簡單講，因為你頭先提到嘅23人一班咧，呢個係咪就係嗰個叫開班線？如果唔夠23人就唔可以開班咁。因為我之前見校長喺傳媒嗰度咧都提過一個叫16人，話每班16人，呢個係咪另一條線嚟嘅？呢個係 係嗱基本上咧，我哋小班教學咧就係25人一班嘅。咁如果即係學校出現咗一個即係學生唔夠嘅時候咧。咁佢可以咧，就係即係可以同教育局爭取咧，去到即係睇23人呢條線咧，學做一個開班嘅指標咯。咁16人咧，就係當學校真係要面對縮班殺校啦嗰個情況嘅時候咧，就會再有一條線咧，就係讓學校可以維持住繼續可以開班咯。 咁但係你譬如希望呢一個小班教學嗰條線23人再調低啲，調低到幾多先至係理想咧？或者可以容納到頭先面對學校嗰個問題 嗰個容納到其他嗰啲人手啊？ 其實我都明白嘅，即係學生嘅人數都牽涉住一啲教育嘅資源嘅分配啦。咁、但係我哋想睇嘅咧就係呢一兩年嘅時間啦。咁如果可以嘅話，可以調低兩個啊，會唔會去到21都可以有一個考慮咧？咁呢個都係我哋仲可以同教育局嗰邊咧可以商議一路討論嘅嚇。咁、當然整體嘅情況咧，我哋都要睇九月中做咗點完人頭之後，整體嗰、那個影響有幾大，我哋再會係繼續跟進嘅。 頭先你話係咪可以做一個全港嘅小班教學？係咪想咁？但因為呢個咧會唔會涉及有啲學校又未必想咁啊？即係簡單啲講，譬如名校就可能未必想咁啦，因為佢哋收生可能就冇咁熟。或者要全校做一个小班教学，其实在学校的或者老师的准备方面有没有什么难度呢？ 其实小班教学这个政策都行了十多年了、即是由董建华先生做特首的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都很受业界呢是即认同的。因为小班教学的目标呢就是说每一班可以维持住25个小朋友的一个班额。那大家想想，即是學生嘅人數少咗，咁佢哋表現嘅機會就會多咗，老師教學嘅照顧嘅情況亦都會好咗，咁課室嘅空間亦都會係舒緩咗，做一啲小組嘅學習啊或者活動都會方便啲。咁其實行咗咁耐都未能夠係完全做到啦，都其實我哋即係除咗睇即係早幾年嗰個人口多咗或者係多咗跨境生嘅影響之外啦，其實我哋都好想一路，其實每一年咧，我哋都同教育局商議咧，當有啲區域適合做小班嘅人口下降，或者係即係嗰個學額有剩餘嘅話咧，就應該要全區推行小班，就避免咗咧係有啲分野咯。好似正如你所講啊，有啲名校佢就行大班，咁呢個咪造成一個學校之間嘅比拼咯。咁一個咁好嘅政策，其實喺依家呢個咁好嘅時機，正正就係適合全港一齊推，唔需要學校再選擇啦，唔需要校長再去面對法團校董會要同校董之間解釋。咁呢個一個政策嚟噶嘛，政策就應該要係落實執行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胡燕芬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你嚇。拜拜。 胡燕芬咧就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嚟噶，同我哋講到咧有報道又提到啦，根據小學概覽咧，小一嗰、那個預計的開班人數咧，就係話縮咗66班嘅。啱啱胡燕芬校長咧都講到成個情況啦，同埋如果學校應對因為移民潮啦，或者因為通關等等啦，學生嘅人數少咗嘅情況，學校點樣準備咧？頭先都同我哋講到啊。繼續講下你嘅觀察啦，18723會唔會留意到你係家長嚟嘅，留意到仔女學校嘅情況，可能啲學生人數都的確係少咗，同學仔少咗。講下你嘅睇法，18723先休息一陣。 一個地球感體同感體有咩唔同？一个动作怎样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由哪个控制？不同的故事背后有什么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深入浅出，不同角度剖析环球议题，细看各地人和事，探讨世事原来如此。地球是圆的，逢星期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87231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咁啊見到咧，特首林鄭月娥之前就喺訪問嗰陣咧，就提到話會預計咧就會推出咧就係非港人嘅來港移計劃啦，就會先喺廣東省係跟住就再去到咧係上海嘅，咁一啲嘅入境人士咧都唔需要喺香港做檢疫嘅。嗱，呢個究竟咧對於旅遊業嚟講咧，可以幫到幾多咧？見到今日嘅報章啊，有頭版嘅廣告啦，都有旅遊業咧係就住而家一個叫做還息不還本啊，係政府推出嘅一個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咧，就話好快就到期啦。咁但係到期嘅時候咧，就要令到一啲嘅業界公司咧，就要即時咧要還翻錢，咁可能令到佢哋周轉都不靈，亦都可能影響到咧旅遊業界咧啲公司嘅營運嘅情況。咁佢哋都咧希望可以延長呢一個嘅還息不還本嘅期啦，同埋可以資助旅遊巴復業啊，實現健康碼通關等等嘅。請一位嘅旅遊業界人士同我哋傾下，有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小老文，各位市民早晨。 早晨，崔定邦，刚才讲到我见到今日嘅有广告啦，喺报章嗰度都你哋公开上嚟嘅，就话希望政府延展嗰个叫做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嘅计划，就话最少一年咁样。呢、这个讲下你嘅睇法系点样啊？呢、这个？ OK， 咁喺今日呢我哋旅游业界啦，咁样有一啲旅行社啊、巴士公司，我哋都夹钱呢就登咗一个广告啦。我哋因为自己都即係我哋都好穷啦，咁样所以都唔係登咗好多个喺好多份报章上面有个广告啦。咁而我自己嘅旅行社呢都係登广告嘅其中之一间嘅旅行社啦，咁样。好啦，因为我哋其实呢我哋有啲旅行社啦，同埋我哋呢有好多同我哋有关联呢合作开嘅巴士公司。咁我哋嘅业务呢都係以旅游为主嘅咁样，咁其实旅游业唔觉，我哋已经停运咗足足有两年噶啦，咁样，咁、我哋咧，其实全赖咧呢两年，点解我哋仲生存到不致灭亡呢？就全赖因为咧，其实有政府嗰个还息不还本嗰个安排，咁政府作出一个担保就向银行，咁我哋咧喺呢两年咧就只需要咧系将我哋旅游巴嗰个咧即系借贷啦，我哋只需要系还利息，咁因为还利息咧个整体个银码比较细，可能平均一个月讲紧还几千蚊啊，五六千蚊，咁尚且我哋可以用咧我哋啲公司嘅积蓄啊，甚至可能咧有啲用个人嘅积蓄，甚至有啲牌主车主佢自己即系架车租唔到出去啦，咁佢都去咗疫苗中心翻工，就赚万零蚊一个月，咁可能佢就攞咗个万零蚊一个月去养家供车，咁大家勉强咁样咧系过活到啦。好啦，咁还息不还本咧，咁其实就喺今年其实实施咗两年噶，对上一次嘅延续咧系今年嘅3月4日啦，就宣布咗延续。咁銀行呢就同我哋去傾啦，咁樣大家今日睇下日曆呢都9月6日啦，咁樣咁其實上個禮拜呢有其實都有多位嘅立法會議員都幫手追問過政府還息不還本個安排會係點樣，因為其實還息不還本其實係好多嘅商界甚至係中小企甚至其實市民供樓呢都係有呢即係還息不還本個安排嘅，但係我哋自己呢公車嗰部分呢暫時未聽到聲氣啦，咁所以上個禮拜開始，咁咧好多銀行就陸續約見咧我哋啲巴士公司啊、旅行社，就要求我哋咧要還息同埋還本啊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喺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旅行社或者巴士公司，我哋連還息啊都就嚟要出問題嘅時候，我哋點可能還息又還本啊？咁所以我哋即係最近呢幾日嘅時候啦，我哋好多旅行社同埋車行，我絕對可以形容啦，好多老闆或者咧，即系借贷人啦，根本上系寝食难安啊！咁样， 你哋预计如果真系要即系银行啦，要求你哋即刻要连本带利去还翻钱啦，有几多公司嗰个营运系会有影响，或者要执笠咁 ？OK， 我相信绝大部分公司咧都要执笠，或者我哋咧都咧即系还唔到噶啦。咁我哋咧即系交翻张嘅车，交翻俾银行，你要拖嘅，你又拖走去啦，咁样。 有冇几多呢、這个消费个数字有冇统计过呢、這个？ OK， 嗱，我哋咧其實特別主力咧係做旅遊，所以我哋俗稱叫 A01嘅旅遊巴士啦，咁樣呢個係我哋個燈，即係嗰個牌照嗰、那個即係分號啦。所以呢啲 A01 以觀光啊旅遊為主嘅車，大概有千零部啦。咁涉及我估計涉及嘅公司都有咧幾百間嘅。 頭先都講到其實3月咧係延長過一次呢個還息不還本個期咧，就去到今年10月嘅。今次你哋又要求再延一年喎，但係即係睇到其實成個旅遊業啦，都係接近停頓嘅狀態啦。其實冇收入嘅情況可能都會持續嘅，不停咁樣短期延半年。延一年咁系咪真系有用咧？定系其实你哋都谂住系无了期咁样去延长嘅咧 ？OK， 嗱，我所以呢个问题咧，我哋系腾论瓜瓜论腾，我哋亦都希望系可以咧早日恢复通关。你问我自己都唔想咧，成日走出嚟，就是、我哋要求咧政府去援助我哋啊，又或者我哋咧要登广告，喂，要求咧即系政府去做担保啊，要求银行同我哋去倾咧，即系还息不还本。我哋最希望系可以用到我哋自己一双手，用我哋自己嘅努力去做生意啊嘛。所以其实我哋都睇到，我哋都其实几十人已经系咧即系冇乜个案噶啦。咁大香港个疫情大致上咧，其实都咧可以叫做清零啦。我哋嘅情况亦都好稳定。对上一次澳门同埋内地咧，即系爆发疫情嘅时候，香港都冇出问题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系咧可以早日能够恢复通关。如果 其實最根本解決我哋個問題嘅方法咧，係俾我哋最少係盡快係可以同內地恢復通關。咁我哋咪自可以用自己嘅一雙手，我哋用自己嘅努力去咧生存落去咯。我哋唔需要咧咁樣攤大手板啊，或者我哋要求咧即係政府同銀行去做擔保啊咁樣。 嗯，暫時通關就未有進一步消息啦。不過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喺接受內地媒體訪問嘅時候都提到來港易呢個計劃嘅，就話喺廣東省先行啦，跟住就睇下係咪可以推廣到上海啦。咁呢個可以幫到幾多啊？旅遊業嚟講，定係其實你自己預期可能未必太大幫助咧都。 內港易咧，或者咧，我哋香港居民喺內地翻嚟嘅時候啦，我哋如果可以用得翻，其實回港易早排都有用嘅，但因為七月份嗰陣時候有一啲疫情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又停咗啦，咁樣。好啦，來港易同回港易咧，其實如果你單單話咧，對幫旅遊業上面有幾大嘅作用咧，其實個作用有限嘅。咁因為始終咧，即係唔會話有好多內地人咧，因為你想嚟香港玩，咁所以咧，你南行到香港嘅時候冇需要隔離，但你北行要隔離，呢個其實少嘅。但係其實呢個都係個好嘅一步。如果我哋冇來港易，冇回港易，我哋就唔會有下一步咧，可以咧實現咧全面恢復通關咯。 嗯，所以主要其实预计来港亦都系一啲商务客就 系啦，主要一啲可能系必要来港啊，可能因为红白议事啊，或者一啲商业原因，佢一定要嚟香港嘅，呢啲就会用到咧来港二或者回港二咯。但全面你话要恢复通关嘅话咧，始终都系要等咧几地政府咧一齐倾一个咧即系免检疫通关嘅安排咯。 OK， 好啊，唔该晒崔定邦，多谢你。崔定邦咧就系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嚟嘅，同我哋讲到咧即系旅游业界今日喺报章都有头版广告提到咧就。希望可以剛才提到的還息不還本的計劃可以延長，亦都提到剛才講到通關，希望可以恢復跟內地的通關。你會不會都是旅遊業界的一份子呢？怎麼看這些訴求呢？講一下你看1872311 報吹輕微至和緩東風，展望明天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警方早前向10个支联会董事发信，只根据香港国安法要求他们提交资料。副主席周幸彤寻日表明支联会不会向警方国家安全处提交任何资料，他亦都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认为警方国安处在没办法提供实质理据的情况底下作出有关认定，亦都无权索取大量资料。支联会会在今个月25日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决议。保安局表示注意到有关事件，作出严正警告，促请有关团体立即悬崖勒马。中联办发言人亦都斥责支联会冇丝毫对过往的悔过之意，甚至负隅顽抗。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他认为支联会原则上有权提出司法复核，但今次焦点落在支联会是否外国代理人。如果政府提出檢控支聯會人物不提交資料，法庭較適合在刑事檢控程序中處理外國代理人的定義。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保安局已經就事件發聲明，支聯會常委被檢控的可能高，即使支聯會提出司法覆核，法庭未必會受理，或者會留待在政府提告案件再裁定外國代理人的定義。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早前傳出區議員違反宣誓會被追討薪金過百萬，引發超過230个區議員辭職。記者統計18区開會情況，多達11区的50个會議冇辦法召開，形同停擺。其中黃大仙區議會是重災區，只係剩低3个區議員，因為正副主席已經辭職，大會需要延期，甚至冇辦法批出撥款。民政事務總署回覆話，如果區議會冇足夠人數進行主席選舉，政府會考慮點樣處理相關區議會運作問題。《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东京残疾人奥运会闭幕，香港代表团再凭朱文佳和陈浩源在羽毛球项目赢得一银一铜，连同乒乓球和硬地滚球项目，今届港队一共获得两银三铜五面奖牌。陈浩源在接受直播访问的时候，讲到疫情期间患上重病的妈妈泪流满面，他说希望他目前这个时刻是妈妈人生中一个很开心的时光，他不是神奇小子，但妈妈就是他的神奇妈妈。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刚刚踏入第六个月，近日的接种疫苗人数明显下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认同，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来到樽颈，当局会调整策略，深入社区，提出以长者为重点对象的接种新冠疫苗安排，期望短期之内在全港各区都能够开展长者接种日的这类活动。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巴西两个农场肉类爆发非典型疯牛症，即时暂停出口牛肉到中国。香港冻肉海产批发零售商会前秘书长郑兴表示，巴西冷藏牛肉在香港有三个月存货，如果停工消息或者会令批发价微升几个百分点，但牛肉来源地多，一旦停止进口香港，可以用泰国或者越南货代替。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东京残奥会港队运动员拼搏落力永不言弃的精神值得肯定和支持，他们拿到的津贴和奖励都是比起同样代表香港的奥运选手低很多，为了生计大多数要兼职打工，退役后的生活和就业亦都缺乏保障，政府有责任为所有残疾人士提供更平等更包容的社会环境，给他们亦都有追梦的机会。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环保团体发现本港至少35幅宗地被滥用，总覆盖面积大约20公顷，当中有8个工厂形成大型垃圾山。运输及房屋局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说，未来十年的总房屋供应目标是43万个单位，不过头五年只有大约1/3单位得以落成。政论说，被土地变成废土，讲什么长远房屋发展。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的社评说，支联会不断操弄解散议题，声称要到月底才由会员大会决定去留，又说不会按警方要求提交资料和证明文件。社评说，支联会的这些举动是在度挑战国安法权威，挑战法治。支联会名下的会员组织如果不及时主动向警方交代配合调查，将会同样面临覆灭的命运。大公报社评。 信報社評說，民望低迷的日本首相菅義偉決定放棄連任，隨之而來的是群雄各族埋身格鬥，當中包括行政改革擔當相河野太郎，最受民眾歡迎。河野太郎對中國的鷹派立場鮮明，他去年宣稱中國是日本的安全威脅。社評說，日本政客絕大部分都親美，在中美角力的大氣候，無論誰當日本新首相，對華態度都難以友善。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蓝田嘅启田道去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几分钟噶。咁头先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启田道嘅车可以左转翻去将军澳道，咁但系一带嘅车龙未消散噶。咁包括影响到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排到去德田街，咁将军澳道咧出翻去启田道咧都受影响，咁所以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南田嘅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包括系连德道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德田街；将军澳道出翻去启田道咧都系挤塞，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所以揸车朋友呢一刻咧，如果想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预翻多少少时间啊！咁就系由于受较早前啦启田道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去观塘啦，龙尾排到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嘅。好啦，咁九龙公园径去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中间道咧又系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中港城。 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中港城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间歇性封闭咧就啱啱取消咗啊。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啱啱取消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隧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咯，去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维园道上桥位。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对出。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海泥村。呈祥道来回方向介乎蝴蝶谷道至到苏屋村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西贡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柏林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朱文佳连番错强敌，男子 SH 六级单打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9月6日东京残奥会闭幕，港队共夺得两银三铜。 支联会表示不向国安处提交资料，保安局速悬崖勒马。 陈茂波对长者舟车劳顿为领消费券办手续感到抱歉。 西非国家基内亚发生政变，叛军声称扣押了总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疫情方面，昨日就香港新增是八宗的输入个案，全部人都是说打晒疫苗的。其中七个人是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当中的三个人就是来自菲律宾的外佣来的。见到有些意见都说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之下见到譬如菲律宾抵港的外佣确诊的数字比较多，都可能要考虑暂停给他们，就算打晒针来香港做事这个安排都要暂停，有些这样的看法的。另外呢就是有关于世卫早前呢就是将最先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发现的就叫 MU 的变种病毒呢是列为叫值得注意变种，或者有些疫情是值得关注变种。见到卫生署呢后来回复查询的时候都证实，原来香港呢在六月起计已经有三宗这个叫 MU 的变种个案嘅，其中一个人咧，仲系已经打咗两支嘅伏必泰疫苗嘅，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叫 MU 嘅变种病毒，其实有啲乜嘢要值得关注咧？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嘅喺电话旁边，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头先讲到话，卫生署话由六月起有三宗呢个叫 Mu 嘅变种病毒嘅输入病例啦。咁就话亦都系呢三个个案都系分别嚟自哥伦比亚啦，同埋系美国嘅。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一个变种病毒有啲咩咁值得关注要留意咧？ 嗱 ，Mu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世界卫生组织喺八月三十日咧，就将佢新增为其中一种咧，就 VOI， 即系佢要留意嘅变种病毒。咁嗰个原因咧，就因为佢系最早喺南美洲里边嘅哥伦比亚发现啦。咁佢喺南美洲部分嘅国家地区咧，咁较早时候咧就嗰个个案上升嘅速度咧就都几快嘅。咁同埋睇翻呢个病毒咧，佢嗰个 S 蛋白嘅基因图谱上高咧，就起码有九个地方咧就有一啲嘅转变啦。咁当中咧，九个转变里边咧，就当中有三个嘅转变咧。咁根據過往其他變種病毒嘅資料咧，佢係會減低咧接種咗疫苗之後嗰個中和抗體嘅成效啦。咁分別就 R346K 啊、E484K 啊，同埋 B601H 嘅。咁另外咧，就佢都有一個嘅變異咧，就 N501Y 啦。咁啊，會令到嗰個病毒咧嗰個繁殖速度更加快啊，同埋咧就嗰個傳人個風險咧增加嘅，咁所以基於呢啲流行病學同埋嗰個病毒基因圖譜嗰個分析咧，就世衛評估個風險之後咧，就將佢提升咗嗰個風險級別，就列做嗰個 VOI 咧，就要去加強嗰個監察。咁嗱，你睇翻香港咧，就嗰三宗個案咧，就有兩宗係哥倫比亞，一宗係美國嘅入境人士嗰度揾得到啦。咁如果佢而家嗰個病毒咧，呢個變種病毒咧，佢喺全球唔同地方嗰個分布啦。咁到昨天為止咧，就總共有超過五千宗完成咗基因圖譜分析嘅呢個變種病毒啦。咁呢五千多宗嘅個案裏面咧，大概有2200宗喺美國啦。咁另外咧就差唔多900宗咧喺哥倫比亞。咁哥倫比亞係最早出現呢個病毒嘅地區啦，咁所以香港有嚟自哥倫比亞同美國嘅人士嗰度揾到咧，呢個一啲都唔奇怪嘅。咁但係近期咧，就其實佢喺歐洲嘅部分國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嗰啲咁啦，咁嗰個個案咧就都係有啲輕微上升嘅趨勢，咁所以咧就香港而家就每日都有啲傳入嘅個案啦，咁所以我預計咧，就如果呢個Mu變種病毒咧，就喺譬如歐洲啊、美國嗰啲地方咧，佢係進一步流行嘅話咧，咁香港呢啲傳入嘅個案咧，就有機會係陸續有嚟嘅。 呢、這個Mu變種病毒咧，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個繁殖力啦、傳染力咧，都好似強啲啦，同埋疫苗嗰個嘅即係中和抗體成效嗰度亦都有唔同嘅，同其他係咪可以簡單嚟講，即係基本上譬如打咗疫苗，對於呢一隻病毒嗰、那個嘅防御都係比較少一啲嘅咧，譬如而家有唔同平台嘅疫苗啦，伏必泰又好，科興又好，有冇分別嘅咧？即係對於呢隻病毒嚟講， 你可以咁樣理解嘅，因為咧就世界衞生組織咧就佢而家總共有九隻嘅變種病毒啦，咁就列做 VOC 或者 VOI 啦，咁佢將呢啲變種病毒咧就列做呢啲要特別留意佢嗰個流行病學嘅轉變啦，嗰、那個背後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咧喺各方面嘅科學數據顯示咧，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咧，如果佢遇到呢啲變種病毒啦，咁包括 Delta、Mu 變種病毒咁啊，咁嗰、那個防御嘅能力咧係會減低嘅，咁有啲坊間咧就叫嗰個病毒咧就對個抗體有抗藥性啦，咁可以咁樣理解嘅，咁即係話咧。Mu 變咗病毒係其中一個病毒咧，就會減低嗰個疫苗成效嘅病毒啦。咁如果你講翻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咁其實咧就而家已經掌握到咧，就有好幾個主要嘅因素咧，就會影響嗰個疫苗嘅成效啦。咁包括就係唔係變咗病毒啦。咁其次就嗰個抗體嘅水平啦。咁第三咧就係嗰個接種嘅人士咧，佢本身係咪有一啲因素？年齡啊，或者係 疾病的因素咧，就影響佢嗰個免疫反應咧，就比起一般健康嘅成年人係為低啦。咁其次就嗰個疫苗嘅抗體，接種疫苗之後個抗體水平咧，隨住時間咧，佢會慢慢下降嘅。咁大約咧就綜合翻而家各方面世界各地嗰個資料啦，咁就接種無論係復必泰或者科興疫苗咁啊，就完成咗第二針之後六個月咧，咁喺部分人士咧就嗰個抗體咧就會明顯或者甚至乎咧就大幅度咁樣減低，咁所以咧就喺世界各地咧就越嚟越多地方啊，包括內地，咁都已經建議咧有一部分人咧就喺完成第二針接種之後，過咗六個月咧就應該要打要接種第三針嘅加強劑。 嗯，殺傷力係點啊？我想知喵呢個病毒咧。 暫時就未有一啲臨床嘅資料咧，就分析佢喵變種病毒嗰、那個殺傷力啦。咁如果而家最流行嘅 Delta 變種病毒咧，咁喺外國都有啲資料顯示咧，咁嗰、那個感染咗之後咧，有機會嗰個嚴重性啦，即係譬如個需要住院啊或者死亡嗰類，就似乎咧比起其他冇變種嘅病毒咧係高兩倍。 嗯，你覺得有冇需要？頭先你話即係可能已經有5000宗嘅呢個喵變種病毒喺即係唔同嘅國家地方嗰度見到啦。有冇需要特別就住唔同地方呢個喵變種病毒嘅情況咧，都可能係要我哋個即係風險級別啊，要上調啊，或者係檢疫嘅日子嗰度都要係調整啊。就住喵變種病毒，同埋我想知道而家即係既然佢個傳播性咁強啦，香港喺外防輸入防呢個喵變種病毒嗰個嘅措施係夠唔夠嚴嘅咧？又？ 但香港其實而家咧就外防輸入嘅措施咧就都係屬於全世界嚟講咧就最嚴格嘅地方之一嘅啦。嗱，咁個原因咧就因為香港我哋而家咧就仲係行緊一個清零嘅政策啦。咁所以如果你係需要保持即係暫時保持住喺社區裏面清零咧。咁嗰個外防輸入咧，就有一攬子嘅措施咧，其實係做緊嘅。咁包括就嗰個嚟自高風險地區咧，就要檢疫21日啦。咁如果你環顧翻全球咧，除咗內地、香港、澳門咁啊，咁都已經冇乜其他地方咧，就會落實一個咁長21日嘅檢疫嘅。咁第二咧就呢啲入境人士佢喺檢疫期間咧就會做多次嘅檢測啦。咁如果係嚟自高風險地區，咁起碼要做六次嘅檢測。咁另外咧就完成咗個檢疫之後咧，就仲有一啲跟進嘅檢測咧，就需要去到做啦。咁呢系列嘅措施咧，就某程度上咧，就都可以大幅度減低咧，就嗰、那個病毒咧，就佢流入社區嘅風險。咁但係咧就過去幾個月其實你見到咧，就都零星咧，就個個月都有一啲個案咧，就係、是走漏咗。咁主要都係涉及喺一啲邊檢啊，就機場嗰度嘅工作人員啦、啊，咁所以就算係有曬頭先我所講呢啲嘅措施咁啦，咁都仲係需要咧有一啲包底嘅安排。咁而家香港包底嘅安排咧，就由年初四月左右嗰時開始咧，就有一個熔斷機制啦。咁熔斷機制咧，就係你就住入境嘅航班，咁如果佢係同一班機。有某一個數目嘅人士咧檢測陽性，其後確診嘅咧，咁佢就會暫停嗰班航空公司飛入嚟香港咧，就兩個星期。咁呢個措施咧就係、是、控制住咧，就唔會話短時間之內咧太多嘅傳入個案啦。因為如果太多嘅傳入個案咧，就無論你做得有幾嚴謹啊，咁都係有機會咧個案咧就會係走漏啊入到去社區裏邊。 講到熔斷機制啦，因為尋日咧就八宗輸入個案啦，話新增，咁其中有三個人咧都係嚟自菲律賓嘅外佣嚟嘅。而家你點睇菲律賓成個即係疫情個形勢啊？喺佢哋打咗針啦，又獲得當地認可之下啦，等等呢啲條件咧都可以即係輸入嚟到香港咧係即係繼續工作噶嘛？有啲外佣呢一個措施上面有冇需要話即係要調整，或者要甚至短期要停咗佢咧？睇住而家菲律賓嘅疫情。 其實你睇翻菲律賓咧，佢公布嗰啲每日新增嘅確診數字咧，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咁佢自從舊年以嚟咧，佢而家個疫情咧係最嚴重嘅。 咁可以話咧，就係佢有疫情以嚟咧，就而家係喺嗰個爆發嘅頂峰啦。咁所以如果係喺佢傳播最活躍嘅時候咧，就有呢個安排，就有一啲飛鴻入境香港咁啊。咁每班航機就有幾宗嘅入境飛鴻咧，就喺機場啊或者其後檢疫期間確診咧，這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咁相反咧，譬如睇翻喺印尼咧，咁印尼其實而家嗰個嘅個案咧，係比起佢哋較早時候嗰一輪嘅爆發咧，係已經明顯咧就大幅度回落咗。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比較翻兩個地區就入境香港嘅外佣咁啊，咁印尼入境咧，暫時嚟講個風險會比起菲律賓係低好多啦。咁如果係現行嘅熔斷機制咧，咁除咗係每班航機咧，就如果係有超過一定數目嘅人士確診，咁佢會暫停嗰班航機。其實仲有一個並行機制嘅。咁嗰個並行機制咧，就政府佢係喺四月嘅時候咧，就引入咗咧，就作為一個包底嘅措施咧，就係如果佢係同一個國家地區，就不論任何嘅航空公司，咁如果佢係累計喺機場或者係喺檢疫期間咧，就分別超過五宗或者十宗咧，喺七日之內分別超過五宗同十宗嘅話咧，咁佢成個地區咧就都會觸發個熔斷機制咧，就暫停所有航班抵港14日。咁所以如果你睇翻菲律賓由8月30日開始累計到而家咧，都有一定數目嘅抵港飛鴻咧確診啦。咁所以我預計咧就短時間之內咧，甚至乎有可能呢個星期咧如果陸續有航班由菲律賓抵港咁啊，咁比較大機會咧會觸動嗰個成個地區嘅熔斷機制咧，咁所有由菲律賓抵港嘅航班咧就會根據嗰個機制咧就全部暫停。 OK， 另外最後我都想問下何柏良，因為見到英國咧就話唔建議12至15歲咧即係全面係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佢解釋咧就話因為大部分兒童染疫之後咧都係冇病徵啦，或者都係比較輕微啲嘅病徵，都係就話唔治療咧都可以康復。咁就話即係呢一個年齡層嘅兒童咧，打針嘅效益咧只係稍稍高過風險。呢個香港有冇參考性啊？大約在一分鐘度，想你講解下。 嗱，呢個其實唔同地方個分析有唔同啦。其實你相同年齡層咧，美國佢哋都做過分析咧，咁美國得出嗰個嘅結論咧，其實係相反嘅。咁佢哋美國疾控中心嘅分析咧，就係接種嗰個效益咧係高過嗰個潛在嘅風險。所以香港我哋都要因應翻現有呢啲嘅科學數據同埋資料咧，就我哋做一個評估啦。咁所以如果而家香港12歲以上嘅人士接種兩隻疫苗期接種復必泰，12歲至17歲嘅人士接種復必泰疫苗咧，那個建議咧都有一定嘅原因喺裏邊。 嗯。OK， 好啊，唔该晒何柏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嘅，同我哋讲到咧最新嘅疫情啦，包括就系话寻日有8宗嘅输入个案，咁啊有啲咧，其中有3宗咧都系话嚟自菲律宾嘅外佣啦，亦都同我哋讲到咧话一只叫 Mu 嘅变种病毒，那个嘅传染性咧繁殖力都系比较高一啲，话要值得留意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赛事结束，港队今届取得2银3铜成绩。香港代表团团长胡小玲对成绩感到满意，认为运动员的经历为香港增添正能量。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残奥延期一年，国际比赛减少，所以改变训练策略，包括增加队内比赛与健全运动员的交流培训等。对于今届未有取得金牌，胡小玲表示难以比较，因为今年不明朗因素增加，包括疫情和赛事延期等，但是认为今届整体表现相当出色。他又认为政府购买赛事直播权，市民隔空为运动员打气，属于强的动力。

都係停咗嘅，除咗廣東省之外。咁其實我喺北京已經有幾個月嘅啦。咁但其實北京已經係變咗低風險咧幾個禮拜嘅，但仍然係回港易係用唔到嘅。我覺得回港易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個透明度好低嘅，冇人知道佢個回佢幾時。就佢又唔係跟任何標準嘅，其實我覺得佢應該跟國家衛健委嗰個標準。低風險嘅話你就俾佢嚟，高風險你就唔好俾佢嚟。呢個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咧，就大家冇辦法去安排自己嘅時間，無論你係從商又好啊，民生都好。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佢要搞嗰個來港易嘅話咧，第一件事要搞好個健康碼，兩個地方要可以互認易得。如果唔係，佢落到嚟。大陸已經打了21億的針了，但落到來的香港難道你當他們全部沒有打針嗎？ 嗯，明白。但我剛才你講到回港易那個，我見到其實特首在這個訪問那裡都提到的，說上個月因為疫情關係暫停的這個廣東省以外港人免疫回港、免檢疫回港的回港易計劃呢都將會是恢復的，這個都是不是好消息啊？剛才都聽你這樣說回應到應該都是吧？ 算是，但你都要知道幾時開翻，同埋基於乜嘢嘅標準嚟開噶嘛？因為嗱，俾個概念俾主持人同埋大家咧，其實大陸咧，你有一宗或者兩宗嘅確診咧，佢已經當咗係中風險噶啦。即係我哋香港咧，一個跳舞群組一日都唔講緊百幾宗嘅。 嗯。 咁所以其實最好就用國家衛健委嗰個標準咧，其實就好穩妥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李生，讲到佢喺北京做嘢，都希望可以快啲开翻回港易呢一个嘅安排嘅。另外，仲有林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请讲。 系我系林女士啦。咁我想有三点表达嘅。咁作为市民同埋观众咧，我觉得政府今次买入呢一个嘅奥运转播权咧，系做啱咗嘅。咁因为原先我都觉得佢嘥钱嘅。咁但系后嚟到东京奥运咧，我就发觉市民真系有个选择权咯，唔睇 A 台可以睇 B 台啦。咁去到残奥咧，我就谂，睇嚟都系冇得睇噶啦，因为啲商业电视台一定唔会转播，会冷待。咁但系好开心咧，就系港台咧系能够全程直播所有嘅项目，咁令到我哋市民咧仍然可以參與一個殘奧，仲係首次可以轉播。咁我覺得呢點咧，即係透過政府買入呢個轉播權咧，係做得非常好啦。咁希望未來可以積極考慮咧，會唔會繼續做呢一個工作啦？咁第二咧，我好想讚港台嘅主持同埋嗰啲專業評述員咧，佢哋真係做得好專業噶。阿徐家樂啦、邱宇勤啦、伍家謙啦、林定勤同埋阿林普斯啦，嚇五位主持，佢哋好少廢話嘅，佢哋真係咧係俾一啲好好嘅一啲教育市民咧，令到市民咧係識得去欣賞一啲咧比較新穎嘅一啲即係運動咯，例如呢一個嘅盲人門球啊，或者硬地滾球嗰啲，都係由今次殘奧咧係睇得到嘅。咁我都覺得咧即係好值得讚咯，我覺得港台。咁第三咧，我自己覺得嗰、那個獎勵咧應該係趨於公平咯，即係因為佢哋都有計算嘅方法，好難絕對公平。但我覺得都唔應該係125萬同80萬之間嘅分別咯。咁所以呢三點我好想表達意見嘅，唔該曬你。 好，唔該曬林女士，多謝你講到佢對奧運會啦、殘奧會嘅睇法，同埋一啲殘奧節目嘅睇法嘅。先休息一陣。 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嚴峻挑戰，事實證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經得起考驗。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見到巴西農業部就講到話，當地出現兩宗非典型瘋牛症的個案，咁就話按照個協議和中國的動物衞生協議就要即時暫停向中國出口牛肉，咁就話暫時都未知道幾時會恢復出口啦，呢個係要由中方去決定嘅。本港方面就見到食物安全衛生中心咧，就係話會密切留意啦有關嘅個案發展啦，以及話會係繼續跟進嘅。咁其實講翻咧，香港嘅即係進口肉類都係要由食環署啦、食物環境衛生署嘅署長咧去認可有關嘅來源地啦，當局所發出嘅衞生證明書嘅。嗱，而家講翻咧呢個叫瘋牛症啦，或者叫做即係正式啲個名咧，叫做牛海綿狀腦病，咁就分為即係典型同非典型嘅。今次涉及話非典型，嗱非典型嘅呢個病咧就話喺牛群入邊咧屬於 罕有啦，並且係自發啦，就話喺目前為止咧，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嘅資料顯示咧，都冇證據咧，就話呢一隻叫做非典型的瘋牛病咧，係具有一個嘅傳染性嘅。嗱，究竟整體呢一個嘅狀況，而家對於香港入口一啲牛肉咧，有冇啲咩影響咧？請嚟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嘅，有凍肉海產批發零售商會前秘書長鄭興，早晨，早晨，鄭興。 系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郑兴，我想了解一下，其实而家今次巴西呢、這、一个农业部公布呢个情况之后咧，香港入牛肉啦，嚟自巴西嗰啲牛肉咧，有冇受影响嘅？ 其实而家暂时喺呢个阶段咧，我哋睇唔到咧系有啲咩影响嘅。咁因为咧，而家都唔可以肯定话佢呢个疯牛症。嗰、那個範圍有幾廣闊，牽涉有幾多嘅加工場咧？咁呢個暫時都未有資料咁樣。 但本身香港多唔多巴西嚟嘅牛肉噶？ 這個巴西嘅產品咧，不論牛肉又好，豬肉咧，都佔咗我哋香港進口嘅凍肉咧，係佔一個三四成啊，或者係四成以上嘅，都算係一個多嘅比例。 我见有啲报道就话，通常系用一啲冷藏嘅母骨牛肉，就系会喺巴西入口嘅，系咪通常系通常呢类？定系边部分嘅牛肉会用多啲咧？而用嘅时候会唔会都影响即系唔同餐厅，譬如西式餐厅影响大啲啊，定中式多啲咧？以你了解， 各种嘅产品种类都有，咁因为点解巴西嘅牛肉啊系比较受我哋香港嘅用家接受咧，就因為嗰、那個價錢平咧，咁啊喺個整體佢個質量咧都係算唔錯嘅。咁啊如果話而家最多入口嘅，咁啊通常都係餐廳酒樓用嗰啲一般嘅牛肉啦。 係 啊，咁呢個佔個比例係大啲咁樣咯。 我想问过往期有冇试过类似嘅情况，就系、是、即系巴西去出口牛肉去内地啦，咁就系、是、即系停咗嘅，有冇试过咁样？這个时候有冇影响到香港嘅咧？过往有冇一啲咁嘅情况出现过嘅？ 过往都曾经系试过一次咁样嘅，系关于呢个疯牛症嘅。咁我谂嗰次影响过唔大咧，都系停咗。是两个礼拜的出口啫，咁啊，跟住就恢复翻啦，冇乜问题。 暂时你头先都话未知香港会唔会真系受影响啦。我想知道，譬如作为批发界嚟讲，会唔会都即系留定啲牛肉，唔好咁快批晒出去啊？定系会点样应对咧？暂时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 但系消息就算未曾有呢啲咁嘅消息咧，咁啊冻肉产品咧，通常啲。入口商啊，大嘅批发商咧，佢哋起码都有两三个月嘅存货嘅。這个第一就话系有足够嘅货源可以应付啲客。同埋咧就话系一个过渡期嘅，譬如话船运方面啊迟咗啊，或点样咧，所以佢哋系 keep 住呢个存货系有两三个月嘅。 会唔会预计可能啲餐厅都听到呢个消息，都暂时唔向你哋入货住？就算可能批货，你哋早前已经入咗，未必关今次呢个疯牛症事。 咁因为呢、這个其实呢今次，我觉得暂时个影响咧，都不至于话大家系造成嗰种担心嘅。咁暂时都啲用户咧都冇一个话系紧张啊，攞多啲货啊，甚至点样。咁我所以都要一个短期内睇下观察嗰个情况系点样啫。 如果一旦真系影响到成个来货，我想问一下有冇其他国家或者来源地嘅牛肉可以短期内代替到嘅？ 如果真系影响到我哋嘅来货咧，咁都有其他嘅国家可以补充嘅。咁你话真系因为大家。呢、这个船期啊，各方面啊，生产期啊，都系有一段时间嘅。咁你话突然间我要十日八日系可以收到货嘅，或者系点样咧？咁呢个可能有啲难度。咁啊，当然就话落咗打， 咁等佢生產再傳運，咁呢個呢係起碼有一兩個月或兩三個月嘅時間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鄭兄，多謝你。鄭兄咧就係東陽海產批發零售商會前秘書長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張鳳平。 吉道克里希拿穆提生於1895年，喺1986年離世。佢係在生時係印度嘅哲人。被誉为慈悲和智慧化身的心灵导师，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吉道一生都在拒绝别人强加给他的导师称号，反对教条主义和偶像崇拜，不肯自封权威，不收弟子，一生的教诲都是在帮助别人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从恐惧和无明之中彻底解脱。 生活即是行动呢本书副题是倾听寂静和清明头脑，是辑录吉道在多次不同公开演讲的讲稿，加以系统性的整理。从生活即是行动开始，有他的独特的启发方式，循序渐进，教人给头脑自由，进而转化为具智慧的行动。最后指出，真正的行动源自清明的头脑。当然，吉道所讲的行动和我们平日所理解的行动是有分别的。他说，我们的行动一直都在模仿、服从以及追求快乐的模式，也都因此充满痛苦。世人都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并且渴望从中解脱，而这些痛苦是源于欲求。 随着欲求对象的不断变化，人会变得越来越贪婪、虚荣和肤浅。但是当理智上知道自己对欲求不应该岌岌追求，思想上又控制不到对占有的渴望，并在行动之中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就陷入了无尽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读吉道这本书，就知道他怎样教人摆脱痛苦而达到幸福。他要求人们全然察觉，一切问题的解决应从根源入手，不是缝缝补补讲一大堆空洞的话，而是要仔细思考，完全理解怎样采取行动的过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活即是行动》，作者吉道克里希拿穆提，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咧卓越美容有限公司旗下嘅美容院啦，包括鱼绒妆啦、Doctor Pro Talk 啦，同埋水云妆咧，就喺星期三起咧就系暂停营业啊！见到有啲市民咧都向一啲嘅政党咧系求助咧，亦都有跟进成个情况。请嚟佢哋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有民主党消费者权益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袁海文，讲下你哋收到几多求助，同埋涉及嗰啲款项几多而家喺度？ 好啊，到今朝九点咧，我哋已经收到超过900个求助者嘅即系求助啦。咁个金额咧就系由2500蚊到最高超过100万，系啦，即系不等。咁我哋见到个总金额已经系5700几万噶啦。 嗯。點解會去到成100万咁多嘅呢啲預繳式消費？佢哋買邊啲服務去到咁犀利？ 我哋都留意到佢係一啲比較高價啲嘅醫美療程，同埋佢係一個即係比較多年嘅客。咁根據我哋嘅了解，佢都係即係廿年以上噶啦。咁變咗即係中間買下越買越多，咁嗰個額就去到超100万。咁如果個數根據佢所講，亦都係嗰個即係之前幫佢做嗰啲即係治療師或者嗰啲美容院職員同佢提供。讲话剩低嗰个余额咁样样咯。 嗯，暂时睇到，譬如啲你帮啲客去跟啦，有冇联络到成功联络到间铺头啊？ 完全系联络唔到嘅，即系过往一段时间，无论电邮啊、电话都尝试过联络嗰边，咁但系都得唔到任何嘅回复或者联络唔到，咁系几艰难，因为事实上有啲客亦都同我哋讲，佢哋好多嘅单据啊或者疗程记录咧，就系摆咗喺美容院嗰度，呢个对佢哋要作一个即系追讨，或者我即系跟。嗰、那個即係信用卡退款機制，提交嘅資料亦都係會有個困難喺度咯。 嗯，咁所以其實而家你跟嘅個案入邊，有冇人係成功退到款嘅咧？ 我知道咧，有一啲嘅個案咧，同咗我講咧，就係、是。 用信用卡的退款机制呢就暂时已经出有不数呢就是可以回返给他们的。咁但这个都好视乎很多因素啦，视乎那间他们所个发得机构那个服务是怎样啦，亦都视乎他们那个即是给那个证据，例如收据啊、单据啊、做的疗程记录足不足够咯。咁暂时为止不是说很多可以用这个方式处理，但是我们都见到是有不少银行处理紧。但都有一些银行呢就用一些我认为是不合理的藉口呢是拒绝的。咁这个我们都仲睇緊个情况。 包括是什么呢？不同银行的处理手法有什么不同呢？ 是有一些呢就说因为你是分期呢就直接拒绝。咁但是呢我想讲分期涉及两个层面啦。如果是同银行之间那个分期的贷款，咁当然是需要还啦。咁但是现在是就住那个交易上当那个美容院提供不到服务，咁其实那个银行根据这个信用卡发卡的那个就是退款的机制呢，其实就真的应该要代个客呢是去提出那个申请，提出要求要对面那个收单银行呢甚至个商户呢去交代返那个服务那个情况。咁如果对面交代唔到，或者是根本真系冇提供服务，咁有关嘅金额应该系要退返俾个消费者。 我见话除咗话分期啦，话有啲唔系近期买，即可能买咗好耐疗程嗰啲人都系咪比较难去退到款呢？ 这个呢如果佢系难啲嘅，特别系因为如果佢啲单据或者疗程记录唔足咧，咁就会有个难度啦。咁亦都我见到有啲其实嗰个单据系会讲到明有个到期日，咁已经过咗，咁呢个亦都系做唔到。咁所以我同意嘅，即系如果越近嗰、那个佢而家话嗰个暂停营业日期，即系越近八月尾。咁嗰個成功率我相信亦都係會更加大。咁但係如果遠啲，如果佢有足夠嘅單據啊、證明啊、流程記錄啊等等嗰啲去佐證呢，咁我覺得都係有個機會喺度。 嗯，而家佢都仲係話係暫停營業啦，同即係正式叫結業或者停業呢有啲唔同嘅。呢、這個喺追討方面有冇難度呢？有乜分別呢？ 有某一啲嘅發家機構呢，我見到呢就係相對比較 rigid， 即係比較硬性，就話因為而家佢只係暫停結業，就唔係呢個嘅結業啦，暫停營業而唔係結業咧，咁所以就唔處理嗰個嘅退款或者有爭議交易呢個嘅要求。咁事實上喺個追討係有啲困難，但係如果你即係我睇翻無論公司查冊或者睇翻佢呢間公司涉及一啲嘅官司訴訟咧，其實我覺得絕對係行緊清盤嗰個方向，我睇唔到有一個空間係突然間可以即係短期出嚟話交代翻，話幾時可以營業或提供服務。而事實上而家你都見到有好多員工都未出到去八月嘅人工啦，佢亦都翻唔到工，提供唔到服務，咁我睇唔到佢有咩可能係可以突然間係如常營運翻。 嗯，整體我都想問下，今次事件有冇話睇到係譬如呢類消費或者預繳式消費點樣可以保障多啲啲消費者，定係都係個別例子嚟嘅咧，比較難去保障咧？ 嗱，今次好明顯就因為可能一啲股權鬥爭係去影響到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從一個更加大嘅層面都要諗一諗，係咪有多啲嘅限制，即係對於美容院，例如發牌，例如一啲嘅資金嘅要求，例如預繳式嘅金額唔可以超過某個金額，嚟去可以減低個損失。因為我哋見到今次嘅金額，我哋除翻開，其實每宗嘅金額其實係60,000蚊以上，其實都唔係一個細嘅數字。咁所以亦都好反映到，即係美容行業其實一個係好大商機啦，亦都好多人係會想入嚟。但係當如果係而家係冇乜任何監管咁滯嘅時候咧，好容易出現就會一啲良莠不齊一啲情況。咁所以我諗一啲更加高層次或者係比較全面啲嘅規管資金要求嗰啲，我覺得係要可能要諗諗。 好，唔該曬袁可文，多謝你。袁可文咧就係民主黨消費者權益政策發言人嚟嘅，講到有三間美容院咧日前就係話係暫停營業嘅情況。